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就叫指印。我有一个朋友咧，佢就专门买嗰啲死人用嘅嘢。佢经营间店咧就比较大嘅，由于啲手艺都系祖传落嚟嘅，佢扎出嚟嗰啲嘢咧就特别之活灵活现嘅。人哋买咗佢啲嘢去烧咧，啲死者都会托梦俾啲家人，话佢烧嗰啲嘢好好，啲手艺特别之好。于是乎咧，佢个生意就特别之好啦。指扎印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规矩嘅，就系咧烧啲指印之前咧系唔会画个眼嘅。佢话如果画上眼睛咧，这个指印就有咗灵魂啦，系唔会俾你烧嘅，有可能会变成妖怪嘅。呢一日咧，间店就嚟咗个人嚟订嗰啲指印之前，佢话佢个细佬咧饮咗假酒咧就死咗啦。要订四个指印，仲要好多花圈。三日后咧，佢个细佬就要出品啦，要佢咧嗰日早上就要把全部嘢送过去啦。朋友见嘢生意都唔细嘅，就好快应承落嚟啦。到咗第三日嘅早上咧，为咗唔耽误人哋办丧事咧，佢好早就开咗部三轮摩托车啦，把啲丧葬用品就运过去啦。送到过去之后咧，由于啲指印家好好客。就劝佢饮咗啲酒啦，饮过酒之后咧，佢就觉得啲指印嘅表情都唔系几好，于是咧就攞住支笔咧喺啲指印嘅面上咧添翻啲表情喎。由于佢饮咗好多酒，一个唔小心咧就把指印嘅眼睛画上咗啦。到咗出殡要烧指印嘅时候，其他三个指印都可以烧，唯独嗰个画咗眼睛嘅就点都烧唔到啦。最后冇计啦，主人家就把嗰个指印咧就劈咗去了冲度啦。我朋友咧同嗰几个指印咧添咗表情之后咧就走咗啦。所以咧佢唔知道画咗眼睛嗰个指印烧唔到件怪事，就佢去开住部三轮摩托车翻屋企嘅时候，点知道去到半路咧，佢啲酒劲就上嚟啦，觉得头晕眼花，就停低咗部车，瞓咗喺部车度休息啦。过咗阵咧。就瞓着咗啦喎，等佢醒翻嘅时候咧，已经系天黑啦。突然之间咧，佢觉得部车喺度喐紧，原来佢部车嗰度咧坐住一个人喺度开紧车。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嗰个人系偷车嘅，但佢冇谂到嘅系自己就瞓喺部车度，个贼就咁大胆偷佢部车，佢就谂都唔谂，好快喺个车身度跑翻出嚟，就扑向嗰个偷车贼啦，要捉住佢，等佢。掂到个偷车贼嘅身嘅时候咧，那个偷车贼咧个头咧360度咁转咗过嚟，只眼死死咁盯住佢，遮住月色咧，佢睇清楚嗰个偷车贼嘅脸。只见嗰个偷车贼咧系一个指印嚟嘅，喺佢面无表情嘅面上面咧有两只眼珠喺度喐紧，咁嘅画面咧睇起嚟就十分之怪异。就喺彼此对视咗一段时间之后咧，那个指印咧就无比怪异地消失喺。夜色当中啦，佢咧就吓到尿啲奶埋啦，三魂唔见七魄。朋友咧就翻到屋企就大病咗一场啦。等佢病好咧，佢就从此唔做殡葬嘅行业啦，转行做其他生意。